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老年糖尿病。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继续和您聊一聊这个老年糖尿病的这个话题。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出今天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杨伟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京津冀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嗯，我们上期呢跟杨主任一起聊了聊什么是老年糖尿病，老年糖尿病呢对人体又有哪些危害，以及老年糖尿病的一些临床表现，还有它的诊断标准，还有一些预防措施。我们还提到了这个除了说是糖尿病，就是等于是很多的这种慢性疾病呢，我们都可以做到这个四早，也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那就是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和早达标哈。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就将和您继续聊一聊关于老年糖尿病哈。首先呢，我们就先和杨主任一起聊一聊老年糖尿病的这个临床表现主要有哪些特点呢？ 是这样的，因为老年糖尿病的特点呢，首先呢，我们来讲呢，不能抛开老年来讲，抛开老年来讲就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了。针对老年人群来讲呢，它的一个患病率呢是目前来讲是非常的高，达到了22.5%这个水平，那相当于接近于1/4到1/5的人群啊都有糖尿病。 嗯， 所以这是一个加之我们人口基数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人口的基数的数量。 嗯， 所以如何做好老年糖尿病的防控， 嗯，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老年糖尿病呢，它是兼具老年人还有糖尿病病人的特点呢，它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叠加。首先呢，就是说容易发生一些急性的并发症。那么什么是急性的并发症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实际上见得比较多了，比如说老年人他突然近期呢他忘了吃药了，或者忘了打胰岛素了，血糖突然就升高了，或者是最近呢他可能胃口比较好，吃的东西呢比较多，过多的油脂的摄入，过多的糖分的摄入，一下导致血糖的过度的升高，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急性的并发症。那么临床中常见的包括糖尿病的酮症，包括乳酸中毒，或者是高肾高血糖的状态。那么这些呢，如果不尽早的诊断和治疗，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生命的危险。所以呢，无论是成年人群还是老年人群，我们都一定要注意有没有急性并发症。但是对于老年人群，急性并发症更容易发生，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老年人群嘛，他机体的退化，各方面的机能的退化，他们就会导致他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的情况呢，要比我们成年人要更加明显，发病率要更加高，而且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呢也更大。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大血管病变，那么大家还记得大血管病变包括哪几个方面吗？那大血管病变包括我们的脑血管，包括脑卒中、脑出血，那么心脏呢就包括心血管，比如说冠心病啦、心绞痛啦，还有我们的外周动脉，比如说肾脏的一个肾动脉的狭窄，外周动脉的一些病变，它都属于大血管病变。如果一旦发生大血管病变的话，不加以控制，就可能出现急性的心梗、脑梗。那么这些如果在成年人身上，可能危害性相对，不如老年这么明显。老年人一旦得这些 疾病呢，要不就生命危险，要不就长期卧床，非常影响他的这种生命的状态。 嗯， 还有一些慢性疾病虽然是不要命的，比如说视网膜病变，它可能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那么糖尿病的肾病呢，严重的呢可以导致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尿毒症，肾脏病的晚期，那么也是带来非常多的痛苦。那么这些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呢，对于老年人群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而且它的发病呢也较成年人更加普遍，更加易患。 嗯， 同时呢，刚才也提到了，那就是低血糖的问题。 嗯， 因为低血糖是我们非常重视，在我们临床当中也非常关注的老年糖尿病病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良反应。那么我们成年人如果发生低血糖呢，它通常会有头晕、心悸、手抖、出冷汗这些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症状。但是对于老年人群，他的神经退化，他的这种低血糖发生的阈值降低，他没有明显的这种自我感觉的症状。 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去发现他低血糖的发生。如果一旦已经出现了这种头晕、昏迷、晕厥的状态，我们再去抢救治疗，那么往往的这个后果呢是非常严重，效果也并不理想。 嗯， 所以呢，容易发生低血糖，尤其是无症状低血糖，是老年糖尿病非常常见的一个特点。 嗯。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知道，因为老年人呢，他不像成年人，成年人他可能就是单独罹患一种疾病，而老年人通常是多个疾病一块存在。我可能又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又有活动受限，可能还有营养不良。那么我们把这些和老年人共存的这个症状呢，我们称之为老年综合征。那么老年综合征实际上是我们老年人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那么这些老年综合征呢，给我们糖尿病的这种管理综合的管控带来非常大的难度。一方面呢，就是依从性，说我现在呢，我这个活动能力受限了，我本来是需要打胰岛素的，我自己打不了，或者是我现在认知功能有问题了，我今天吃一片药，明天吃三片药，那么就导致老年人的这种糖尿病患者的这种综合管理难度非常的大，需要部分呢或者是全部的用护工啦或家属的协助。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老年糖尿病面临的一个窘境，也是它一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嗯， 除此之外呢，老年人他还伴随着其他的一些问题，包括他的患病的年龄、他的身体状况、他的一些重要脏器的功能，还有呢他的这种医疗支持的情况。我们老年人，比如说身边有没有人给他做保健，他是在居家呢，还是在养老院呢，还是在医院呢，还是在社区呢？他获得的这种可支持的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同时呢，他的这种不同的预期的寿命，他的这种年龄状态，他的这种综合的一个整体状态呢，对于他的这种治疗预期又是不同的。 嗯， 所以他的这种预期寿命可能也都不完全相同。那么这些呢，都或多或少的影响了我们老年糖尿病的一个综合的治疗，也是我们在老年糖尿病整体的管理和治疗过程当中所需要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嗯。那您刚才给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老年糖尿病的临床表现的特点哈，那我们现在就很关心说，那如果我们患有老年糖尿病的患者啊，该怎么吃呢？如何选择食物呢？ 其实吃来讲呢，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上非常在意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想呢，如果说因为我们罹患了糖尿病而把我们的这种饮食的这种美好的愿望给打压得非常低的话，其实也是不尽情理的。所以呢，如何能够保证老年人既吃得开心，吃得舒服，又能吃得健康，实际上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往往有很多老年人抱有这样的观点，我岁数大了，实际上糖尿病就糖尿病去吧，我还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一点都不禁忌。那么这样实际上是并不完全正确的。因为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罹患我刚才说的那种急性并发症。你比如说我们天天喝可乐，喝着甜水，那么血糖越来越高，你又不吃降糖药，那么终究有一天就会出现一个急性并发症，而威胁我们生命。所以呢，饮食治疗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我们糖尿病治疗的基础。所以呢，不管是我们成年人还是我们老年人也好，都应该遵循一个相对严格的一个饮食的管理。当然了，我刚才之前提到了，对于老年人群，它根据它的健康状况，它分为不同的层次。那么可能有一些疾病晚期，或者是预期寿命不长，或者是整体健康状态非常不好的一些老年人，那么他们 的饮食控制方面，我们可能就不会像一些相对健康的老年人控制那么严格。相对来讲，只要是他可能自己主观愿望想摄食的一些食物呢，我们就尽量保证他的一方面呢能够安全，另外一些方面呢血糖呢不至于有这种急性并发症出现，那么我们就算达到我们的一个标准。但是相对于一些比较健康的，所谓健康的老年人，他实际上和我们成年人实际上差不多的，他有非常好的运动能力，有非常好的这种自我监控能力。那么对于这一些人群来讲呢，饮食方面呢，我们一方面要保证总热量摄入，同时呢又要合理均衡的分配各种营养素，从而达到呢一个整体的代谢控制的目标，还尽量呢能够满足个人的饮食的一个偏好，所以各个方面都能给他同抓共进，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那么具体来讲呢，咱们的饮食呢就包括三大类，三大营养元素，也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那么这三类三大重要物质我们如何去掌握呢？那么我们掌握其中的一个原则就行了。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膳食当中呢，我们的脂肪的总的热量呢控制在20%到30%之间，那么避免摄入过多的这种反式脂肪酸，比如说反复烹炸的一些快餐食品啦，或者是人工制作的一些植物奶油啦，或者是奶酪，这些它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负担，所以呢尽量避免食用。对于碳水化合物来讲呢，它是我们的主食，我们也是我们共同的主力军。所以现在流行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生酮饮食，就是把碳水化合物压低到非常小的一个量，但实际上对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来讲呢是并不合适的。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的主食摄入不够的话，那么就会过度的分解我们的蛋白质和脂肪，那么会产生一系列健康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希望保证每天的主食，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它的总的热量呢能够占我们热量比呢达到50%到60%之间，也就是一半多一点的水平。这样的情况下呢能够正常的保证我们三大物质代谢呢能够顺畅的进行，同时呢也不会或者是减少低血糖的发生。因为我们都知道碳水化合物主要是代谢生成血糖来供应我们机体的一个日常的活动，如果你的主食摄入过低的话，那么分解的葡萄糖就会减少，就会很容易发生低血糖的情况。那么对于一些这个升糖指数高的一些食物，那么我们尽量的话还是要避免食用，因为升糖指数过高的话，那么短期内它升高血糖的这个水平呢就会达到一个很高的状态，对我们整体的血糖控制并不利。第三类的就是蛋白质。那么蛋白质实际上非常重要啊，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也是我们组织细胞合成的一个元素，所以呢我们每天的蛋白质呢应该规定摄入在15%到20%之间。同时呢要尽量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质呢达到1/3。那么哪些是我们的优质蛋白质呢？比如说我们的白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鱼肉啦、鸡肉啦，还有一些豆制品啦、一些蛋白啦，还有一些这个奶制品，都属于优质蛋白质。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本身的话他的自身的代谢能力就比较差了，他的这种摄食的主观的愿望和他摄食的种类就减少了，他就存在于一种营养不良或者抵抗力低的这样一种身体欠缺的一个情况。那么如何能够保证优质蛋白质摄入呢？一方面可以保证血糖的控制，另外可以减少糖尿病所并发的像一些肌少症了、衰弱了，实际上都和蛋白质补充不足有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要您的肾功能正常，我觉得是完全补充是没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还应该再补充一些，比如说膳食纤维可以保证我们的大便的通畅，还有一些微量元素或者是微量物质，还有一些矿物质，它对于我们整体的这种血糖的控制，包括我们糖尿病的一些微血管病变或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它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或干预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均衡的摄入，保证我们正常日常营养的情况下，多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多食用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实际上对我们老年人群的这种健康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呢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糖尿病患者的这个膳食哈，包括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的摄入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没有记住呢像脂肪 的总能量应该控制在20%-30%，像碳水化合物呢，应该是控制在总能量的50%-65%，还有就是蛋白质的摄入呢，应该控制在总能量的15%-20%，并且呢，可以保证优质的蛋白质比例达到1/3，还有一些像豆类呀、富含纤维素的谷物、水果、蔬菜以及全谷物的食物，都是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个关于糖尿病怎么吃的这个话题啊，下面呢就请这个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像老年糖尿病患者如何进行血糖的监测呢？ 对，血糖监测实际上刚才我们提到了五驾马车之一嘛，所以说它肯定也是我们综合治疗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什么是血糖监测呢？血糖监测现在随着我们技术的发展，也有更多多种多样的手段了，但实际上对于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呢，实际上居家的血糖监测呢，就是我们使用血糖仪进行指尖的一个血糖监测，来发现血糖控制的水平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再辅以饮食、运动、自我管理和降糖药物。饮食运动呢是它的一个治疗的基础，那么降糖药物呢实际上是它一个根本的措施。那我们的血糖监测呢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桥梁，把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五驾马车之一。那么它们能够综合的运转，保证我们机体顺畅的进行。那么血糖监测有关一方面的知识呢也给大家再强调几点。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血糖监测目前来讲呢主要的主力军呢还是我们的血糖仪。血糖仪在血糖仪监测的时候呢是需要血糖试纸，所以我们不管是哪种型号的血糖仪啊，它在使用血糖试纸的时候它都有一个标配码。所以希望大家记住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新使用一个血糖仪，那么在使用血糖试纸的时候呢一定要把那标配码配合到我们的血糖仪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正确的使用血糖试纸，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在进行血糖测试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动作技术要点有可能大家在没有正确指导的情况下呀做的并不是很规范。那么我在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下，那么充分准备什么呢？就是在我们进行指尖的这种指尖测血的监测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应该充分的准备消毒。那么消毒呢首先就是用肥皂水和温水呢将我们的手指洗净。最好呢是使用酒精对我们的这个手指啊进行指腹啊进行一个消毒。在酒精挥发以后呢我们再来挤压手指获取血样。当然挤压手指的情况下呢我们不要过分的去挤压，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过分的挤压的话，除了血液的成分还会有很多组织间液啊来混进我们的标本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测试的结果呢就不是很准确了。同时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进行指尖血的检测的时候，那么我们第一滴血呢先弃之不要，然后使用第二滴血，这样的话测量的结果呢会更加准确。第三个就是结果的记录。实际上我们测试是为了我们将来无论是调整饮食还是调整治疗给我们一个依据，所以呢我们应该准备好一个详细的记录纸张，然后在上面记录我们一天当中的这种血糖的测试结果。比如说我晨起我测量一个空腹的血糖，我写一个 7AM 的血糖值，然后我早餐后的血糖值呢我写一个 9AM 的血糖值，那么就是餐后2小时的血糖值。同时呢我还记录上我这一餐所进食的主食的量以及我当天的运动的信息。这样的话我会一方面呢会观察到我整个血糖的波动和变化的特点，另外一方面我会发现我的饮食的结构、饮食的习惯、饮食的量还有运动的水平是不是和我血糖值有某些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今天的血糖升高是因为我吃的多了，还是因为我运动的少了，还是因为我药量本身就不够？那么这样的话在我们去门诊进行复诊的时候，那么医生呢就会有的放矢的根据我的血糖值来调整我的治疗，来调整饮食、运动和药物的一个比例，从而达到有的放矢，更好的给我们进行一个优化的一个降糖的方案。除此之外呢，实际上说到测血糖了，那么大家必须得了解，那么多少的血糖值算是正常，多少血糖值算是异常。刚才我们提到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的血糖值都控制在一个诊断标准以下，那这样情况下难度也比较大，而且有很多人可能还会 冒着有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目前来讲呢，我们针对老年人普遍的人群提出的这种血糖控制标准呢，就是我们的空腹血糖呢控制在7左右，那么我们非空腹的血糖呢控制在10个左右， 嗯， 啊，我们的糖化血蛋白呢，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相对健康呢，我们控制在7%到7.5%。当然，我们也提到了老年人群他不可能一刀切，因为他整个的身体状态、健康水平它是分层的，所以每一层的相对的目标值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针对全体的人群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呢，是供大家进行参考。您比如说您的血糖值如果是过低，到了空腹的4点多或5点多，那就会有低血糖的风险了。那我建议您减少服药量，或者是增加一点这种食物的摄入量。如果是您的这种血糖值超过了很多，那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您调整一下，增加一下用药量，或者用药的频次，或者控制一下它的运动的方式，或者是饮食的结构。总体来讲呢，不是说一刀切，而是个体化，在个体化的基础之上，大家掌握一个标准。最后呢，就是说讲一讲这个血糖控制的血糖监测的频率。那么正常来讲呢，如果我们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那么我建议大家2周左右减1天监测我们的空腹血和三餐后的血糖。如果大体正常，那么我们再过2到3周再监测就可以了。如果是我们新出院的病人，或者刚刚调整了降糖方案，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刚出院或者是刚调整完治疗方案以后的1周的时间内，那么每天监测2到3次，包括他的空腹，包括早晚餐后2小时，那每天监测，直到我们的血糖水平呢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稳定的状态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标准以后呢，我们再逐渐的拉长它的这种监测的频率和次数，直到呢我们的血糖稳定。除此之外呢，除了血糖监测以外呢，还建议大家不管您的血糖是正常还是异常，都应该到门诊进行随访。随访一方面呢是监测我们的一个随机血糖，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糖化血蛋白。糖化血蛋白实际上我在糖尿病诊断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讲了，糖化血蛋白现在糖化血蛋白的数值呢已经作为诊断糖尿病的一个标准，它呢是反映我们最近2到3个月血糖控制一个平均的水平，实际上是我们目前糖尿病控制的一个金标准。糖化血蛋白呢只能通过我们抽血的方式来获得，居家呢是没办法进行测量的，所以呢让大家坚持门诊随访，定期拜访医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看一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整体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包括我们一些其他的生化指标又如何，再监测一下有没有并发症的一些变化的情况，给我们总体的一个治疗呢保驾护航。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关于老年糖尿病的一些话题。谢谢您，杨主任。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大家再见。 也欢迎您以后能常来我们的节目啊。 好的，一定。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下午的15点到15点30分播出，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